现在勾选派出一号 Rockley 李伟俊和二号 YYY 莹莹，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炫 Magic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这个周末大家过得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呢？ 这个周末还是一样，非常想念新年，因为刚结束不久嘛，所以还是依依不舍的心情。 那个年味感觉还没过去嘛，对不 对？甚至还有很多的朋友呢，还沉浸在假期的欢愉当中，对不对？不要让这个快乐消失的方法呢，就是来到勾炫的 YouTube 看我们每一次都会更新的勾炫。哎呦喂，这一次呢我们就见证了莉亚佩珊竟然是坦克女王。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听听吧。 怎么管眼镜？ Oh my， 是生物吗？ 你自己进去，懂吗？你进去就走。 OK， 去吧。 然后乒乓球在哪里？ 毛毛的， 别伤害他，别伤害他， 怎么顶不去啊？ 可以啦，我们 下。 哇！ 毛毛的，怎么没有东西啊？ 没有想到呢，莉亚佩珊一开始呢是说毛毛的进不去，觉得很害怕。可是后面呢，好像克服了层层的难关，把这个任务给完成 哎。他只是害怕了那么0.1秒而已，下一秒呢，真的是直接变坦克女了，完全不害怕。这个恐怖箱里面有什么？ 你觉得她算是我们勾炫的成员里面最勇敢的女子吗？还是 Kelly 凯欣？ 我觉得她是。 是吗？还是小童？ 自从跟 Kelly 凯欣一起去那个 escape room 的时候，就觉得 Kelly 凯欣其实胆子也蛮小一下下的。 真的勇敢的是莉亚佩珊，我觉得他们是那种冷静女王，遇到事情可以冷静处理的，对不对？ 是。 但在这一次的勾炫，哎呦喂，他们能不能冷静处理挑战成功呢？大家去到勾炫的 YouTube 看看完成版就可以了。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你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勾炫猜猜猜。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Priscilla Abby 蔡恩月的祝你幸福。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 勾炫猜猜猜呀、啊、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 Broccoli 很感兴趣的，也希望莹莹在今年可以加把劲学会的东西。 又是地理吗？ 跨越地球，我们去到外太空， 宇宙， 宇宙的有趣。 OK， 我从不在意，我在意的是 什么歌？ 你全部的水，哎，魔法药水呀、 啊， 更唬人的啊。喂、 啊，我一下子忘记， 宇宙的有趣， 因为你唱的很不像，那个 key 走完了。 Okay， 我从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你牵我的手，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OK， 那宇宙的有趣是真有趣。今天我们就来猜猜，来莹莹，请告诉 Broccoli， 我们的八大行星是什么？七大行星、九大行星是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 我教过你的，去年 水星 ，Very good， 金星 ，Very good， 地球， 水晶地 ，OK， 水晶地木， 啊哈， 火。还是火、uh-huh. 还是木了？火星、 水星、金星、火星、 木星 啊哈 啊哈啊！ Uh-huh, uh-huh. Uh-huh. 木星过后还有就是天王星、冥王星、 木土天海明 啊， 木土天海明、 有一个 slogan 的，你还记得 right？ Uh-huh. OK， 今天没有要强迫你，我就真的来问一下大家， uh-huh. 哪个星球啊，它的一天哦是比一年还要长的？ 哎， 四个选项 ：A 火星 ，B 金星 ，C 水星，还是 D？木星呢？ 我觉得应该是最远那一个的话，应该离太阳最远的那一个、 uh-huh. 星球应该是木星。 OK， 哇，今天算你聪明哦。 Uh-huh. 因为离太阳越远的那个星球呢，就代表它的轨道呢是比较大圈一点的。 Uh-huh. 如果大圈的话，代表它自转的时候很需要很多的时间去自转。 没有，那个叫公转小姐，那个叫公转，你要绕着太阳转。 我懂，绕着太阳是公转，但是它也要自己自转的嘛。 Uh-huh. 那你自己自转。的时候就好像 跟它的轨道的长远没有关系、啊、 就好像我们跑那个轨道的时候、 uh-huh. 我们去赛跑的时候越远你不是很累吗、 uh-huh. 累的时候你就要休息、oh. 在原地转一下 啊，你讲它转到比较长所以它累， 它累 了的话自转就比较慢， 是它要慢慢这样子转嘛，就不会消耗那么多力气嘛、 欸、你这样讲又好像有理了、啊、 对 不 对？ 那到底是不是呢？回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想法吧。 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IVE 的 Bang Bang。IVE 的演唱会呢，将在4月4号傍晚5点在 ASEAN Arena Bukit Jalil 魅力开唱。现在去到 www.golife-asia.com 来购买他们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宁。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有趣了，来问问大家，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宇宙里面、 嗯、啊， 像太阳系是有很多行星嘛？ 对。 那你知道有一颗行星呢，它的一天哈、啊 嗯， 竟然比它一年还要长。 哎， 四个选项了哈、啊、：A 火星 ，B 金星 ，C 还是水星，又或者是 D 木星呢？我们来听听 Andy 汤泉，你的答案是？ 初21快乐呀！我觉得嘞，答案是 B 吧。因为、哦、我觉得 B 那种金啊，金嘛，就是很像 golden 这种嘛，所以呢，我觉得它是比较那种就是特别的意思，就是金是属于那种 special 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星球一天比一年还要长的。 然后如果你在金星里面、然后就会唱那首歌曲了，是不是 golden？ We going up。 每一首都要跟这些歌星歌手有关吗？ 口灯吗？ OK， 但我觉得今天 Andy 也蛮厉害。你有刚刚听到他刚刚说什么吗？初21快乐，因为他说他还是还没有从新年走出来。他说如果新年可以算的话，今天是初21，所以也祝大家初21快乐。但是他说起关于金星的这个解释，因为金嘛比较珍贵、比较特别，所以可能跟其他像火啊、水啊、木啊就比较不一样，比较 bad 一点。所以他的一天比一年长，你觉得这个逻辑可以吗？ 我就这个逻辑不可以吧、啊、因为宇宙的金是另外一个金了，你要的那个珍贵的金是在地球上面的、啊、而不是在那个金星里面的。 你知道有一个星球是真的会下钻石雨吗？ 哎What? 对，因为他那边的一些地理的条件跟他环境的因素，他下的是钻石雨。像金星本身，它就有很多的火星啦， uh-huh. 本身有很多的甲烷， uh-huh. 所以那个伊隆马斯克呢，才有打算在那边建那个火星基地， uh-huh. 利用那个甲烷来作为那个火箭的推进器。 Uh-huh. 我会不会讲到太过 detail 的、啊？ 所以你讲的答案呢？ 因为我真的有在研究这种 Elon Musk。 为什么你喜欢这种宇宙的东西、啊？ 像你这样子回到家还手机，没有关心地球跟社会时事。 我有啊，我有玩了、啊，我有看到 okay, 请问 Elon Musk 他现在要发射的那个叫什么？跟 Lady Gaga 一起嘛，对不对？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不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火星还是金星还是水星或木星？回来再猜猜吧。 给一首这个选标签。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哎呦，门把坏了怎么修啊？哎呦，今天要去那么多地方，路线要怎么规划才是最方便的？嘿，自从分手后都要一个人处理好多事，都怪我当初太依赖他了。 你看看吧，有时候太过依赖一个人不是件好事哟。古炫和我 YY 提醒你，有时候要学会靠自己解决事情，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有能力独自去解决和面对所有事情，这样你才能去遇见更好的自己哟。 哎 ，bro， 请客啦！你的副业赚那么多。 哎，阿丽，你去新加坡做工不错哦，几时请吃饭？ 哇，他做 interior designer 不错哦，画几个图就赚几千块，这样好做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吧。既然觉得容易，何不亲自尝试呢？每天议论他人收入高低，不只是真心祝福，还是暗含酸意啊！勾选和我 Broccoli 李伟俊，希望你看到朋友的成功是真心祝福，而不是一直挖苦哦。 喂，你不要那么黑嘞！叫你来打扫宿舍，来个断舍离，你在这边休息。 我不是要偷懒，我昨晚去打篮球，今早起来啊，整个肩膀酸痛，连背部肌肉也不舒服。 啊，这个拿去用吧，现在就贴在患处，你的疼痛就会缓解。 哈，这个牛板脱裤宝止痛贴不是老人家才用的吗？ 不分老人年轻人，有痛就可以贴。 哇，贴了真的舒服多了。 牛板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好，弹性佳，它可以帮助缓解肩膀、关节和肌肉疼痛。 下次我去打球一定要带上它了，我等下再回来打扫宿舍。我现在要去临近的药房购买牛板脱裤宝止痛贴。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板 勾选 Leo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1K 的就忘了吧。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 马上给你今天的勾选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是真的冷啦，因为你可能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你知道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的那么多行星里面、嗯、竟然有一个行星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okay. 它的一天比它的一年还要长、 嗯、 代表它的自转是极其之慢的。有学过小学科学都大概懂跟自转有关嘛、 okay. 那这四个选项你觉得是哪一个 星球呢？ A 火星， B 金星， C 水星， D木星。来听听看我们的稀客朋友啊，很久没有回来了，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我的答案是木星，因为木星在这四个行星里面啊，我觉得木星它是比较大力一点，所以它会花到比较长的时间哦，所以我的答案会是 D。 跟莹莹的答案是蛮类似的耶，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公转的轨道是比较长，导致它的自转呢可能像莹莹讲的它会很累，所以它转得很慢。 是啊，一定要慢速度一点啊，不然它真的转那么快的话一年就很快过了咯。 OK， 但是你觉得我们地球会是选项之一吗？ 地球啊，没有吧。 地球的自转是多长？ 地球的自24小时咯，一天咯。 是吗？ 是，我 confirm。 其实不 confirm， 因为 以前中学我真的问过老师，严格来讲啊、地球的自转是大概 23.56 小时。我以前真的有研究过，我还问了老师，老师是说为了我们人类方便生活跟计算，所以改成24小时，而这个数值是会随着每一年会稍微有一点点改变的。所以你有听过一个说法吗？就地球在未来的几年它是可能会少一个小时，有这样的一个非官方说法啦。 原来是有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啊，假设今天这四个选项里面啦，真的有一个星球啊，我们地球大概转一天自转是24小时， 是的， 但它自转就还完成一天啦，要差不多365天，地球日啦。所以你觉得 A B C D 哪一个呢？ 地球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度日如 年 啊， 行尸走肉啊，有过等于没过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那么 emo， 我们还是以科学的角度切入，回来分享答案给你吧。 OK， 首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小乐哥的执迷不悟。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冷知识呢跟太阳系里面的这些星球有关啊。请问呢，哪一个星球你都听过它的名字，但是这颗星球呢它的一天比它的一年还要长、四个选项 A 火星， B 金星， C 水星，还是 D 木星呢？ 目前为止呢，最多人选择的答案是 B 金星还有 D 木星啦。A 跟 C 目前为止答的 orang choose 呢？ 哪一个？ 而 A 跟 C 火星跟水星， 目前为止没人选。 其实水星确实会比较难去考察，因为水星是最靠近太阳的，是水星线嘛，所以那边非常热。但会不会是冷门的 A 和 C 呢？莹莹选一个。 我 D 木星啊。 恭喜，今天真的是像木星一样木讷，答错了。也就是 B 金星。 珍贵的金星。 OK， 我直接先说重点。你知道在金星哈、它自转一天你觉得大概要多久？ 一天啊、它比我觉得应该3天的时间。 没有宝贝、它自转一天就是我所谓的它可以从早上到晚上就完成一天啦、要我们以地球日24小时来计算啊、要243个地球日、它才完成一个自转。 OK， 好久哦。 对，所以它很难看到东升西落的、你知道它公转一年要多久吗？ 公转啊比这个 啊不像我们、不像我们地球365天、它公转是225个地球日。 都差不多一 样。对，但是自转是245，多比较多。所以你看它的一天是比一年还要长的。而且再跟你讲个冷知识， 什么？ 金星也是在这个太阳系里面唯一一个太阳哦是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的一个星球。 跟我们相反呢。 对、 那 以前我有研究过，他说可能啦，可能吧啦，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呢，有一个大行星或者是陨石撞向了金星，导致它的那个公转的自转的方向不一样。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有啊，我今天学。 来告诉我们那首歌是什么？ 宇宙的有趣，我真的在意啊！ 在意吧，学起来吧，这个冷知识。 手就够选 Beyond Trend。